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萧许带着一帮人往御书房走，他一大早就发脾气，所有人都有点战战兢兢的，就只有严君玉那傻子还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盯着路上的树看，不知道又在看些什么。萧许越看越气，等到了御书房已经是蓄势待发了，偏偏这次来的夫子也啰嗦，如今几个成年皇子都出宫立府，宫中只剩个太子，太子自有一堆人教，所以教他们这些皇子的都是些腐儒，老掉牙了，颤颤巍巍的。 书曰：郑伯克段于鄢，段不第，故不言第。 萧许听得不耐烦，一偏头看见严君玉竟然在认真听。严君玉的故事萧许早知道了，说是他祖母花了800两银子送进来的，所以要在宫里好好学点本事。可他底子差得很，写的字跟狗爬似的，上课也是半懂不懂的。这先生根本不会教，啰里啰嗦，陈词滥调，偏偏严君玉还听得认真。要是严君玉平时听自己说话有这一半认真，自己也不会生他的气了。萧许正想着，那先生却要点他： 齐皇子，请你就老臣这个题目做一番议论。 什么题目啊？ 夫子没想到他连开小差都懒得遮掩，只得重复一遍： 今天的题目是不言出奔，难之也，还请七皇子为皇子们做个表率。 郑伯克段于鄢，皇室子孙读都读烂了，不过是为了权力兄弟相残的故事，年年讲代代讲，就是为了告诫皇子们不要争斗。大周朝以科举取士，每年的题目都是从四书五经中选一句出来，难的是如何破题。夫子叫七皇子起来，就是知道他天资最高，让他示范一下。偏偏萧许这个人是最不服管束的，又有心在严君玉面前逞能，让他看看这夫子不过是个腐儒，所以懒洋洋道： 书曰，郑伯克段于鄢，段不第，故不言第，如二君，故曰克，称郑伯，即失教也，未知政治，不言出奔，难知也。 夫子知道这七皇子虽然性格傲慢，但是功底扎实，最是过目不忘的，点头赞许： 是了，郑伯没有尽到兄长的职责，管教不当，以至于共叔段野心膨胀，共叔段也没有尽到做弟弟的本分，试图弑兄夺位，最后双双沦为史书讥讽的对象。诸位皇子要引以为戒，兄有弟恭，方是正理。 皇子们都点头称是，却听萧许淡淡道： 夫子，我还没说完呢。 七皇子还有什么话？ 我觉得郑伯根本不是失教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教养共叔段，纵容共叔段就是为了有理由杀他，最后的结局恰恰是郑伯想要的，这是操纵人心的帝王术， 不过是后世书生迂腐用平常心猜度他罢了。 这话是谁教给七皇子的？ 夫子怔住了，十分惊讶。萧许一脸淡定： 不用谁教，书上就有，左传上郑伯纵容共叔段时，大夫记中劝他，他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代之。等到共叔段终于起兵造反，他又迫不及待地说可以，杀了共叔段与姜氏地下相见， 郑伯还做起诗来，一个杀弟，一个丧母，何乐之有？姜氏不过是畏惧，郑伯才是心满意足。 夫子气得胡子发抖，见萧雪还一脸淡定，气得嚷嚷：“ 一派胡言！是谁跟着七皇子读书？” 严君玉十分熟练地站了出来。皇子身份尊贵，不能受罚，所以一旦犯了错，都是他们这些伴读来受罚。本来萧许是诸皇子中最聪明的一个，很少受罚的，但他以前也有为了让严君玉挨打故意激怒先生的时候。严君玉已经习惯了，反正他跟着萧许已经打过五次手板了，再多一次也没什么。但夫子这次实在气得狠了：“ 出去，去院子里跪着，不到下课不准起来。” 满书房里的人都吓了一跳，这夫子原是翰林院的老先生，已经教了两年，还是第一次发这么大的脾气。皇子身份尊贵，以前最多让伴读挨下打，罚跪还是第一次。萧许不开心了，皱起眉，刚要发难，严君玉已经乖乖走了出去。看他的样子，压根没听懂萧许为什么和夫子争吵，至于夫子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更是不懂。萧许神色冷了下来：“ 夫子不过一篇议论而已。” 夫子的白胡子颤颤巍巍的，痛心疾首，盯着萧许眼睛正色道：“ 这世上有的是因言获罪的，七皇子身份尊贵，更应谨言慎行，不可作此诡谲叛逆之语。望七皇子今后慎言，今日之事老朽会禀明圣上，免得有心人误传了。若七皇子还要争论，老朽的一片苦心就白费了。” 这夫子虽然迂腐，但确实是很欣赏萧许的，一直对他多加赞赏，不然也不会让萧许越来越嚣张，以至于酿成今日的争论。他把皇帝抬出来，萧许便知道再争无益，只能暂且低头。其实萧许心里仍然觉得这夫子迂腐，当今圣上年号庆德，年事已高，性格最是温和慈爱的，尤其对萧许很纵容。萧许今天的脾气倒有一半是他的功劳。萧许不甘地坐了下来，看了看门口，严君玉早走得没影了。雍嘉年还以为萧许是故意的，趁夫子低头时朝他笑起来，被萧许狠狠瞪了一眼，连忙扭回头去。严君玉这边却远不如萧许心情沉重，他压根没听懂萧许和夫子的争论。他是被严老夫人养大的，虽然学了一副侠义心肠，但是老人家毕竟见识有限，对于政治一窍不通。严君玉连夫子为什么被气得发抖都没想明白，不过他这人性情向来豁达，夫子叫他出来倒比打手板还好些。这还是严君玉第一次罚跪，御书房的院子大得很，为了让皇子们读书累了可以散散心，花木也多，两边都是抄手游廊，剩下的石榴花开得正好，上午的阳光热烈温暖，墨绿叶子上光彩流转，两边游廊上摆的都是一盆盆兰花，半人高的大瓦缸里养着荷花，还有锦鲤游来游去。严君玉一直跟着萧许匆匆来去，还是第一次可以在这院子里逛，先生只让他跪在外面，没说让跪哪儿，这可太好。严君玉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就在那棵石榴的树荫下选了个软和的草地跪下，正跪在荷花缸边，一探头就可以看见锦鲤，简直是风水宝地。这地方就在他们小书房的正对面，背后是雕花隔窗，左边石榴，右边荷花，先生要是检查一出门就能看见他，别提多好。严君玉正得意呢，只见又有个人从旁边书房出来了， 定睛一看，不是慎文又是谁？说到慎文，就不得不说谭思远。这两个人都是没落的王侯子弟，一个是什么文德侯，另一个严君玉不记得。两个人简直跟双胞胎一样，都是过目不忘的天才，天资高到吓人。家族复兴的重担压在肩上，硬生生把两个人都压成了木头。十四五岁的年纪，行事跟老头子一样。谭思远的运气好点，被分给了石皇子。石皇子才八九岁，又是个不得宠的贵人生的，所以性格温和懦弱，不怎么欺负人。谭思远只跟在家一样，日夜苦读备考就行。慎文运气却不太好，他被分给了三皇子。三皇子是贵妃所生，性格骄纵，还看不起读书人。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功课烂，快二十岁的人了，连个四书都没背全。成年的皇子书房就在萧许他们隔壁，教书的据说是个很厉害的先生，姓梅，以前是当今皇上的伴读，脾气大，出的题也难，连皇子都敢训斥。那梅先生见了慎文却很喜欢，慎文上次做了篇文章他大加赞赏，亲自在下面批了句真锦绣文章也，还让皇子们都传看。严君玉也在萧许那儿扫到过一眼，很替慎文高兴。但是慎文这份才学却替他招来了灾祸。三皇子常年被先生批评，他的伴读却被先生捧上了天，世人都要嫉妒的。更何况三皇子气量狭窄，为人刻薄，经常欺负慎文。今天梅先生不在，讲课的是个经学老先生，三皇子干脆找借口打了慎文一巴掌，把他赶了出来，让他跪在太阳下。严君玉一看慎文脸上的巴掌印儿，就明白了。慎文呆得很，低着头走到院子里，才看见严君玉，顿时红了脸。严君玉倒是一点不害臊，还兴高采烈起来。 你罚站还是罚跪？ 罚跪。 严君玉像是一点也不觉得这是多尴尬的事儿，热情招呼他。 来，跪这儿，这地方软和，我们还能聊天。太好了。 严君玉这话虽然荒唐好笑，但是被他一闹，慎文心里那石块般堵着胸口的屈辱倒好像松动了些。慎文低头走到严君玉身边，跟他并排跪了下来。严君玉其实不是真的天真到了这种地步，只是知道慎文是受了辱，怕他难受，所以故意找些话说罢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